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还是雅思的听力，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In today's conversation, you're going to hear two people talking about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view for a trainee position. 没错，我们今天要听的是一段雅思听力的节选。这段对话呢，讲的是两个学生在讨论他们工作的情况， 对， 他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想获得什么。 对，那他们重点的是要找一个实习生的位置，并且呢，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去参加这个面试。啊，这个面试虽然是一个实习生，但是有可能他跟国内的情况差不多，因为你干得好呢，就留在那里给一个全职的 job offer， 啊，一个工作的职位。 嗯， 先来预习一些词汇，第一个就是 confidence 是自信 ，confidence。好，那通常跟它搭配的动词是 to gain confidence， 获得自信。那么这个 gain 这个词用的也是比较地道的英文，比如说 to gain weight， 大家过完节以后发现分量涨了，是你赢得了分量，这是英文的搭配 to gain weight， 意思就是体重涨了。好，接下来呢一个单词是 tutor 呢就是除了有私人教师，比如说辅导数学语文这种比较简单的级别的学术课程之外呢，也可以是一个博士导师，研究生导师也是 tutor， 啊，所以这个呢 tutor 的含义希望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好，再接下来呢就是关于面试的着装啊，他说 nothing too casual 啊，不要穿那种太随意的服装 ，like jeans for example， 比如说像牛仔裤。这个 casual 就是着装的比较随意休闲的意思。那跟它相反的呢，就是 formal dress code 是正式的着装要求。那通常指这个 dress code 是编码，就是你着装的正式程度的意思。所以呢英文呢就说啊 what's the dress code of this company， 这个公司的着装要求是什么。那你除了有 casual， 你还可以有 business casual，就是属于介于特正式和特别随意的服装两个程度之间 business casual。 比如说男士你可以穿一个米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蓝色的衬衫，这种就是典型的 business casual。 但是这个 formal 呢，你就不能穿这个米色的裤子，蓝色的衬衫哈，浅蓝色衬衫可能还行，但是一定是深色的啊，藏蓝的或者是黑色的西服，并且配领带，这个就是 business formal 着装。好，然后他还谈到了衣服的称谓，比如说 jacket 夹克， skirt 是半腰裙啊，它是相对于连衣裙来讲，连衣裙英文就是 dress dress， 还有 trousers 裤子。好，那么这个呢大家知道一下名称就可以了。其实你真正去国外生活的话呢，这些去商店如果你买不需要特别知道，因为有那个实物在那里是吧，你一指一看直接拿了去交费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respond to， 这个搭配就是对什么什么东西做出反应， respond to something。 比如说 it makes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you 啊，这会使人们对于你的应答更好啊，给你更好的回应。这个 respond to something 是一个 to 介词的固定搭配。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 practice 这个单词。practice 后面如果你去练习的后面加一个动词的话，是 practice doing something。比如说 you need to practice smiling in front of the mirror 啊，你需要在镜子前面练习微笑，或者是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you should practice speaking English 而不是说 practice to speak 或者是 practice to smile 啊，这个搭配你要记住。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听力课文中会出现的一些词所做的预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雅思听力。 Yeah, but I'm no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It's the experience I think will be really useful. Everyone say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gained so much confidence. You're right, that's the most useful part about it. There's a lot of variety too. You're given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to do. I enjoyed it all. I didn't even mind the studying. Do you have to spend any time in college? Yes, one day each month. So you get lots of support from both your tutor and your manager. That's good. And the company is easy to get to, isn't it? Yes, it's very close to the train station, so the location's a real advantage. Have you got a date for your interview yet? Yes, it's on the 23rd of this month. So long as you're well prepared,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 am not sure what I should wear. What do you think? Nothing too casual, like jeans, for example.If you've got a nice jacket, wear that with a skirt or trousers. Okay, thanks. Any other tips? Well, I know it's really obvious, but arrive in plenty of time. They hate people who are late. So make sure you know exactly where you have to get to. And one other useful piece of advice my manager told me before I had the interview for this job is to smile. Even if you feel terrified, it makes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you. I'll have to practice doing that in the mirror. Yeah, well, good luck.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more information. Thanks very much.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雅思听力录音给听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把这段对话讲解一下。这是两个学生在讨论参加的工作情况。那么一开始这个学生说他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精力，他怎么说的，他说 Yeah, but I'm no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It's the experience I think will be really useful. 哎，我觉得这句话呢大家不妨作为一个整体记下来，就是说我做这个工作呢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这个经历对于以后来讲是真正有用的经历。那当你面试的时候，很可能用人单位就会问你啊，你期望的这个工资是多少啊？哎，你就可以把这句话说出来啊，你就说呢，钱，是吧？不是我要考虑的重点，我要考虑的是这个工作经历啊，我要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学习东西、长进啊、成长等等。好，所以呢，我再把这句话给大家念一遍 ：I am no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It's the experience I think will be really useful. 啊。好，接下来就是 everyone say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gain so much confidence 啊，每个人都说呢，到了年末的时候，你会赢得啊如此之多的自信。也就是说，通常大家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都不太自信的啊，一年快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自信。You are right， 你是很对的。That's the most useful part about it 啊，这个就是最有用的那一部分了，因为。见习生嘛 ,trainee, 他呢其实刚开始从校门出来，他就是不太自信啊，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I enjoyed it all, I didn't even mind the studying, 啊，我呢对于整个的这个经历都是很喜欢的，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我也不介意这个课外的这个学习。And there's a lot of variety too. 那么其中呢，这个工作呢，花样也是很多的。You are given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to do. 你会被安排去做不同的事情。Do you have to spend any time in college? 你还需要再花一些时间，就是回到在校园里边去学习的这种要求吗？ Yes, one day each month. 哎，是的，每个月呢要回校园一天。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单位。So you get lots of support from both your tutor and your manager. 这样一来呢，你的导师和你的经理、顶头上司都会让你得到许多的支持。That's good. 哎，这个挺好啊。And the company is easy to get to, isn't it? 这个公司很容易进去，是吗？ The company is easy to get to, 就是这个公司交通比较方便，是吗？ Yes, it's very close to the train station. 是的，这个公司的位置呢，和火车站非常近。So, the location is a real advantage.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优势。那么他就说这个公司的地理位置很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在你面试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了啊，你为什么想来我公司工作？大多数同学呢就会说，哎，我是怎么怎么怎么适合这个岗位啊，符合这个岗位的各种要求。其实呢，你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这个公司离我的家很近啊之类的。因为这个人嘛，他也不是说脱离了每天这些柴米油盐酱醋，对吧？所以呢，这个 practical side of the matter also is important 啊，这种实际的这个优势也确实是有用的。好，紧接着呢，他又接着讨论了 ，Have you got a date for your interview yet？ 那你确没确定面试的日期呢？Yes, it's on the 23rd of this month. 是的，是在本月23日。好，这里面有一个介词，在具体的某一天就用 on， 比如说 on the 23rd of this month。 那如果是在周五呢，就是 on Friday。 那么在周五的上午呢， on Friday morning。 在23号的上午呢， on morning of 23rd。 反正都是用 on 啊， 具体某一天都用 on。 对， 只有什么时间是例外的呢？比如说今天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开一个会， I'm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today， 不说 on today， 就把那个 on 给省略掉了。 哎，明天、今天、明天、昨天、后天一律都不用 on。 嗯，就直接是 today, tomorrow or yesterday。 没错，比如说我昨天见到了他， I met him yesterday， 不说 on yesterday 啊。那今天的，比如说今天下午也是一样啊， I will have a drink this afternoon， 啊，今天下午要去喝一杯啊，这好像听起来不太靠谱，但是你可以用这个今天、昨天、明天、后天，凡是有这几个词的时候，它的各自的上下午晚上一律都不用啊，什么介词都不用啊，这个请大家特别的要留意一些，因为经常你会在口语和写作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发生的这个用词不当。So long as you are well prepared,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这个 so long as 就等于 as long as， 是只要的意思。只要你准备的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You are well prepared. 那么这里边呢， be well prepared 是一个固定的用法，你记住了就行了。好， everyone is very friendly. 每个人都非常友善。I'm not sure what I should wear. 我不太确定应该穿什么。What do you think? 你怎么想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建议？ Nothing too casual like jeans, for example. 就是你不要穿那些太过休闲的，比如说牛仔裤。If you've got a nice jacket, wear that with a skirt or trousers. 如果你这个有一个不错的夹克，那你就穿那个夹克，然后呢配上衬衫和裤子。这里边呢就是 wear that with a skirt or trousers， 就是你穿着那个配着什么的意思。 OK, thanks. Any other tips？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建议呢，小技巧呢？这个 tips 小窍门，TIP 通常用 S， 是复数的形式，那你也可以说 a tip， 但是通常一给建议就是给好几条，所以就用了复数的形式。Well, I know it's really obvious, but arrive in plenty of time. 我觉得这个呢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呢还是要告诉你一下，就是一定要留出充裕的时间到达那里，也就是路上你要 留出充裕的时间，而且要早到啊。通常来讲去面试了，对吧，然后你迟到了，这个就让人感觉 you don't really think the job is important、you think i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 be late for、啊、你觉得这个迟到也没什么关系的这么一个工作，那就说明你不够重视。 嗯， They hate people who are late、说这些人呢特别痛恨那些迟到的人。 So make sure you know exactly where you have to go， 所以你需要事先就特别的能搞清楚啊、你这个面试地点是在哪里，要知道去哪儿面试。哎，咱们有没有同学面试的时候走错地方的呀，哈，走错了门的，找不着地儿的啊，这个总是会有这样的人。 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踩点一下。 没错， 不一定要到面试那一天那个时间再去啊，你可以平时有时间路过的时候去看一看那个面试地点。 嗯，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找错。 或者是你就是提前一天你专门乘车去掐一下表，观察一下这个地方哪几路公共汽车到，是吧，下车以后要走多久，然后附近有没有什么商店买个水呀，啊，或者是有没有洗手间呢，整理一下呀，这些东西都是挺有必要的。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你就晚了，比如说中间隔了一条铁道，像北京就有这种街啊，四道口五道口中间唰，你在过火车的时候一下就耽误十分钟，那像这种有铁道的地点你要特别的留出充分的时间啊。So you need to be sure exactly where you have to go. And one other useful piece of advice my manager told me before I had the interview for this job is to smile. 啊，这个句子非常的长啊，它的主干句子之间插了一大堆的插入语，它的主干结构就是 the one other useful piece of advice is to smile、另外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建议就是要微笑。那么这个 advice 后面又出来 my manager told me、是我的经理告诉我的，在什么时间告诉我呢？ before I had the interview for this job， 在我给这次的这个岗位面试的时间之前告诉我的一个有用的建议就是要微笑。好，这里面又出现了 advice 不及物动词，一个建议呢英文是 a piece of advice、注意一下它的用词，它说 one other useful piece of advice is to smile。好，这里面的 advice 刚才我们之前用过 a bit of advice， 现在又有 a piece of advice， 总之 advice 是不可数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 an advice， 这是不对的， many advices 也是不对的，因为它不可数。好了，这个微笑这个事情 to smile， even if you feel terrified、即便是你都给吓到了，但是你仍然要保持微笑。 It makes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you， 因为什么呢，它会让人们更好的回应你，比如说你去问路，哎，因为你 smile 了，人家就给你指的详细一点儿啊，或者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哆哆嗦嗦的说错话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smile 啊，人家就会比较宽容。 I'll have to practice doing that in the mirror， 哎呀，这个我必须得对着镜子去练一下。 Yeah, well, good luck.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more information， 祝你好运咯，你要是需要其他一些什么信息呢你就告诉我。英文里不说 tell me if you need any more information， 英文说 let me knowLet us know、这个是让我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习惯、没有什么为什么。好了，紧接着呢道了一声谢 Thanks very much， 这个谈话就结束了。好，那么逐句讲解之后，现在咱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Yeah, but I'm not doing it for the money. It's the experience I think will be really useful. Everyone say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gained so much confidence You're right, that's the most useful part about it. There's a lot of variety too. You're given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to do. I enjoyed it all. I didn't even mind the studying. Do you have to spend any time in college? Yes, one day each month. So you get lots of support from both your tutor and your manager. That's good. And the company is easy to get to, isn't it? Yes, it's very close to the train station, so the location's a real advantage.Have you got a date for your interview yet? Yes, it's on the 23rd of this month. So long as you're well prepared, there'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Everyone's very friendly. I am not sure what I should wear. What do you think? Nothing too casual, like jeans, for example. If you've got a nice jacket, wear that with a skirt or trousers. Okay, thanks. Any other tips? Well, I know it's really obvious, but arrive in plenty of time. They hate people who are late. So make sure you know exactly where you have to get to. And one other useful piece of advice my manager told me before I had the interview for this job is to smile. Even if you feel terrified, it makes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you. I'll have to practice doing that in the mirror. Yeah, well, good luck.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more information. Thanks very much.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很快呢，我们又把今天的这一段对话录音给听完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今天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给大家再巩固一下，复习一下。 比如说哈，这里边只要你充分的准备，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话谁还记得应该怎么说呢？ As long as you are well prepared,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对了，好，那再来一个哈，考试前务必请充分的准备。 Please get well prepared before you take the exam. 没错，好，就是 be well prepared, get well prepared, 都可以。那现在我要问你呢，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well prepared? 对了 ,are you well prepared?、这个就可以说我还没准备好呢。I'm not well prepared. 对了。好，这个 be well prepared, 我觉得经过咱们练这几个句子，希望能够让大家更熟悉。再来一个就是很显然，这个显然这个词呢，它的发音好多人是念不对的。形容词 obvious, 重音在 o 第一个音节上。课文中呢说 it's really obvious.But arrive in plenty of time、啊、说这个非常的显而易见，但是呢我还是得说一下的意思，你还是要打出充分的时间， arrive in plenty of time， 及早到达。这个 obvious 总有人发成 obvious 或者是 obvious， 这个 r 是不应该有的、 嗯、它不用 重 音 也是不对， 对，重音也不对，所以应该是 obvious obvious。 那副词怎么念呢、嗯、 obviously obviously。好，那你可以记一下 It is obvious、然后呢 that you should arrive early enough、 就是、 一定要早到 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明显的，那么这个 that 后面这句话就是指这个事情的内容，而前面加 It is obvious that 什么什么，这是一个句式哈、啊，就这样用的 obvious,、嗯、对了。好，再来呢就是一条建议，英文应该怎么说？ One piece of advice。 对，A piece of advice、啊、你也可以说 a bit of advice， 你就是不能说 an advice， many advices 都是不对的。好，再来一个啊，微笑可以令周围的人对你有更好的反应，英文可以怎么说呢？ Smile makes people respond better to you。 嗯， 好，再来啊，对这件事儿，不同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英文应该怎么说？还是用 respond to 这样说， People may respond to this differently. People may respond to this differently. 啊，人们对此反应不一样。好，再来啊，你要多多练习在镜子前，就是照着镜子说英语。好， You need to practice more speaking English in the mirror.Practice in the mirror. 好，那你说这个怎么是在镜子里啊？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在镜子里的意思。 In front of 会不会 ？In front of 也可以，但是你比如说你在镜子跟前啊，但是你是背对着镜子的，那也不可以。所以这里边就是为什么用 in the mirror 啊？他就是说你这个人在镜子里，你要能看见，这是他强调的、嗯、啊。所以你看那个英文的介词，虽然这个。一个介词和另一个介词好像都可以，但是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差别。那课文中呢，他说 I will have to practice doing that in the mirror、啊、这个 in 其实在英文里边呢，介词是需要大量的阅读去体会的、啊、是你碰见一个 你自己用不出来的，你可以多多的积累然后去揣摩。好，那么再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告诉我，英文怎么说？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后面怎么办？ Please